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最后五节经文，38到42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第96页，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太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前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上好的福分，是不可少的那一件，是不可夺去的。天父，就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思想这段短短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夺取那不可夺去的上好的福分，也是一个基督徒走天路的人要得着永生的人不可或缺的那最好的福分。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指的是他们跟随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那段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村庄的名字，但是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这个村庄的名字叫伯大尼。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这个村庄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显然耶稣在上最后上耶路撒冷之前，他应该多次经过这个村子伯大尼。这也表示耶稣他不见得是直接的上耶路撒冷，路加他也不见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耶稣的行程。我们可问，为什么今天这五节经文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路加福音十章最后这个段落？从上周讲到的前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他确认全心爱上帝和爱邻舍如自己是一个人得着永生的方式或者必走的道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上周讲到，就解释一个人到底要如何爱邻舍，谁是我的邻舍。今天的经文则描写一个人要如何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这很可能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马大的家，我们并不确定。我们确定的是耶稣爱马大他们一家人，因为经文就明文的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约翰福音第11章。拉撒路是马大的兄弟，应该是弟弟，而耶稣之后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路加记录这女人接耶稣到她自己的家里。耶稣曾经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是指他自己，因此当人子行路的时候，他需要依靠人来接待他，给他东西吃，给他枕头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人子或上帝的儿子。耶稣他自己家乡的人不要他，把他赶出他们的村庄。加利利湖对岸的人也不要他，求他离开他们。撒玛利亚人也不接待他，有邀请耶稣到家里的人也不见得就尊重耶稣，甚至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为要试探他。但是这个女人名叫马大，马大这个字亚兰文的意思就是女主人， 马大接待耶稣到自己的家里。So, 那个村庄有许多人，却是这一个女人马大接待耶稣到自己的家里。耶稣那天不是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家，耶稣爱那家的人，那家人也爱耶稣，耶稣领受马大恩惠的款待，或我们应该说耶稣恩惠的接受马大的款待。也就是说，耶稣他接受马大招待，对这女人来说是极大的恩典。曾经职位以色列大卫王的耶和华曾经说，你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的，就是那一位那天居然来到马大的家。原来富足本是丰盛，用大能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那天居然来到这女人的家，要吃她为她预备的筵席，要睡她为她预备的枕头。马大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坐在耶稣脚前，意思就是在耶稣面前学习，或在耶稣的门下，就如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在加玛列的门下，使徒行传22章第3节，在加玛列的门下，直接翻译就是他使徒保罗曾经在加玛列的脚前。犹太人他们的拉比教导要开放你的家，收留智慧人，你要沾染他们脚底的灰尘，你要渴慕这些智慧人的话语。只不过坐在拉比脚下的通常是男人，不是女人。当时没有拉比容许女人像玛利亚那样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之前也受邀请到另一个人家做客，你还记得吗？在那人家中也有一个女人，那人是城里的女人，她也挨在耶稣脚边。这样的举动会令当时的人刮目相看，或者不以为然。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或更精确一点的翻译是马大被许多的服事分心，他的心被许多的事工吸引走了。他身为女主人，马大那天确实应该有许多服事人事后的事。他不只要服侍耶稣，他还要招呼跟随耶稣的门徒，不要忘。当天12个门徒吗？还是有那72个门徒？毕竟若不接待耶稣的门徒，就不接待耶稣，那么马大也不好只接待耶稣而不招待耶稣的门徒们。所以招待是好事，服侍是好事，伺候是好事，但是当许多的服侍吸引一个人分心，那就不好了。一个人被分心定义，就表示他没有专心，他没有专心在他应该专心的事上，或他专心在他不需要也不该专注的事情上面。马大前进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从马大来到耶稣面前，他可能站在耶稣面前，这时候他应该已经受不了，满肚子怒气和委屈。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有话一定要说，要一吐为快。你可以想象那间屋子里面的气氛，这女主人气嘟嘟的从厨房里杀出来，搞得大家都很尴尬，热络的气氛突然变得很僵硬，万籁俱寂，鸦雀无声，何必如此，搞得那么难堪，有什么事这么急？一定要这样子吗？不能等到大家吃过饭再说吗？有什么话不能等吗？你太不给人面子了吧？你这女人，马大。马大那天他有许多可责备的地方，而我们的主耶稣也确实责备马大。 但是在我们评论马大的不是之前，我要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可能不爱马大。在所有圣经人物里面，我一直觉得马大是最有人性，与我们距离最近的人。他爱主，他也蒙主所爱，他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都看过他的身影。在教会里面总有这样子的姐妹或弟兄。马大是圣徒，但他也是明显有软弱的圣徒。他若有过犯，他是以基督徒的身份犯下这些过犯。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马大。我们都认得马大，我们都认同马大，我们也在马大身上看见自己。当耶稣教训人的时候，他通常是坐下来教训人。所以，也许马大那天来到他面前，就是叉着腰站在耶稣面前。不论如何，他不像他的妹子坐在耶稣的脚前。也许马大说话会很激动，会带着动作，他手会指着他的妹子玛利亚说：“看，我的妹子。”我的妹子留下或者撇下或者抛下我一个人伺候，这就像一个孩子向父母告状，一个孩子向父母告状，我你看我弟兄，你看他怎么样的？这时候，这孩子其实是在质疑父母不公平，不是吗？马大也质疑主耶稣，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言下之意就是你应该在意我现在所在意的，你应该吩咐他，命令他来帮助我。所以马大虽然称耶稣主啊，但是他却做主向耶稣下达命令，因为马大以为他自己手边的工作是当下最要紧的、最重要的，却没有人在乎，连主耶稣也不在乎。马大责备耶稣，他不在意，就如门徒那天晚上在船上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同一个字，希腊在意和顾。因为马大一个人伺候许多的事，因为没有人帮他，也没有人在意，只有他一个人要服侍许多的人。啊！而且如果他不做事，有谁会做事呢？如果他不服侍耶稣，有谁服侍耶稣呢？所以你看得出来，当一个人将所有的事揽在自己身上，就一定会有问题。一个基督徒一旦认定自己的手中工作非做不可，而且非得由他来做不可，一定会有问题。他心中必然浮现，迟早浮现各式各样的抱怨、苦读、自意自大，他会想：这个事工只有我会做，只有我懂得怎么做，也唯独我有这份热心为主做。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上帝的国度就会有所亏损。这种非我做不可或我非做不可的心态，彰显一个人对自己有极大的信心，但是也凸显他对主耶稣没有信心。这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服事当作偶像崇拜。这种崇拜只能够最终只能够产生自满，却不可能产生对基督那种基督徒真正的喜乐，就是以主为乐。这种心态迟早会发出苦毒，因为你一方面要包办所有的事，一方面又抱怨没有人要参与你的事工。这种心态迟早会膨胀到一个程度，不但他要规范其他人的服事，玛利亚，你不能够坐在主耶稣的脚前，甚至会要求主耶稣要配合他的事工。哎，主耶稣，难道你不在乎吗？然后我觉得现在教会里面时常看到这种偶像崇拜，一个牧师以为教会不能没有他，该退休却不退休，他不顾也顾不了教会的任性标准或教会的治理制度，他会主导各式各样的事工，因为非他不可， 因为若没有牧师的智慧和先见，教会就无法运作。所以牧师不仅掌管二楼厕所的装潢，也积极的布局人事，不仅安排每周讲道的人选，积极的安排自己的接班人，或教会的事工非某个同工做不可。毕竟牧师也说了，如果教会没有这位同工，不仅没有人带儿童事工，而且会流失许多的家长，聚会的人数就会减少，非得他不可。你看得出来，基督身体的肢体之多寡取决于这一位同工他一个人的工作。或有的时候，这种偶像崇拜会浮现在我们个人的服事上面。我会想，只有我懂，只有我同理，唯有我在乎，只有我有足够的智慧和爱心帮助这些人。相较之下，其他的人我不免会想，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怎么都没有采取行动，怎么都不像我那么在乎。所以这种高举自我的心态，就不可避免的贬低主耶稣。因为一个人唯独自我，就不可能唯独基督。服事是好的，但是当服事的标准超越耶稣的标准，或越界主耶稣他赐予我们的规范，或者叫服事的人以为自己比主更公义、更有智慧、更恩慈，这个服事就应该停止。服事的人就应该放下他手中的工作，免得服事成了他个人的舞台，事工成了他个人的小王国，侍奉成了他个人偶像崇拜。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人出手制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教会的长老必须要能够对牧师说不。如果没有人出手制止这种事工的偶像崇拜，对事工的偶像崇拜，把事工当成偶像崇拜，终究会引导一个人步下地狱。他会叫人注重自己的成就，而不仰望耶稣成就的工作。如果没有悔改，这样被事工许多事工分心的人，有一天他会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建堂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开拓事工？我不是奉你的名带许多人进到教会，奉你的名为许多人施洗？恐怕他要听到主明明的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然而主耶稣怜悯马大，主耶稣没有容许马大自怜自哀自义。马大，马大，耶稣回答他说：马大，马大，难道你看不到我正坐在你面前吗？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烦，以至于你无法看见那最重要的事，我就在你家里，我坐在你面前，我正在对你说话。马大，难道你不明白，任何叫你分心，任何使你的目光从我的身上转移的东西，无论那个东西，无论那事工本身多么有价值，多么的好，那都是叫你分心去死的偶像崇拜。世界上有许多重要的事，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只有一件，是不是说马大当天只要准备一道菜就够了？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人这样子解释耶稣说这句话：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只要去做个糖醋鱼就好了。那这是说，相较于这一件不少的事，不可少的事，其他的事，不论是任何的事，都可以放弃。为了这一件不可少的，什么事也都应该放弃。不要为了得着其他任何的事，反而失去这一件不可少的事。什么事？ 什么是值得一个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得着。耶稣那天来到马大家中，就是那天晚上耶稣同门徒在船上，马大和在船上的门徒都应该明白，有了耶稣与他们同在，就没有什么事情叫人私欲烦扰，也不应该有什么事工，任何的事工叫他分心。弟兄姐妹，你看那天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多么的温柔对待马大，他多么的温柔责备他，因为凡基督所爱的他必管教，马大马大，有我在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也时常忘记侍奉主，侍奉是主他赐予我们的恩典，主耶稣他不需要我们的事工，然而他在恩典中赐予我们事工的能力，好叫我们有份于他，让我们可以具体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从彼得之后会说，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因此若一个人爱事工，重视事工过于他爱主，重视主耶稣，这就是本末倒置，这其实是对基督徒来说是最荒谬的事。但我也不认为马大那天就必须要抛下手中一切所有的事来坐在耶稣面前。我的意思是，他身为他这一家的主人，他理当接待客人，更何况那天做客的是拿撒勒人耶稣。马大应当期待耶稣有一天会对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喝，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这是每一个爱主的人渴望听到的话。主耶稣并没有说，我饿了我渴了我做客旅没关系，你坐在我脚前听我说话，却没有给我东西吃，也没有给我水喝，也没有给我枕头的地方。马大那天应该尽其所能，应该带着喜乐招待主耶稣，但是如果那天马大手中的事工阻碍他得着基督，阻碍他来到耶稣面前，让他无法看清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他家中这个事实，甚至叫他不让自己的妹妹坐在耶稣的脚前，马大就应该抛下手中一切的工作，一切的事，坐在耶稣脚前，以得着那一件不可少的，就是耶稣。更何况耶稣硬着面上耶路撒冷，他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我想他对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也提醒马大，你能够坐在我脚前的机会不多了，把握机会吧。耶稣说，马大马大，你知道重复一个人的名字表现情感的热络，表现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马大马大，他其实更表达他渴望，马大马大，你就撇下你手中的一切事吧，不要管这些事，来坐在我面前，来卸下你的劳苦重担，好得着我上帝的儿子。弟兄姐妹，你注意，主耶稣渴望与马大同在，过于马大在乎与上帝的儿子同在，因为事工，太多的事工冲昏了马大的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我们的主渴望与你我同在，过于你我渴望与他同在。因为总是有许多的人事物叫我们分心，阻碍我们来到耶稣的脚前，剥夺我们听他话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就这么简单，放下你手中的事，来到他面前听他说话。 好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不可缺的。他渴望我们听他的话，而我们若真的属于他，也必然渴望听他的话。马大应该记得来到他家做客的那一位，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说他在意吗？ I don't know。 耶稣容许马大为他摆设筵席，这是恩典，但耶稣他不需要马大为他摆设筵席，其实是耶稣为马大摆设筵席。耶稣才是马大所需要的粮食。马大不做饭，没有人会饿死，顶多外叫披萨就好。但如果没有耶稣，人就得不着永生。他才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没有人可以夺去。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人要如何得着耶和华？人要如何得着耶和华？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他将他儿子赐给我们，他儿子又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他道成了肉身，来到马大家里。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什么是存到永生的食物？或者什么是吃或喝就叫人得永生的食物？或者我们问的更精确一点，谁是永生的食物？谁是生命的粮？吃他肉，喝他血，就必永远活着，就有份于他，他就在你里面，你就在他里面，没有人可以把他夺走。 So 这段经文，有人以为这两个女人代表两种不同的属灵生命，玛利亚代表那种安静的修道院式的属灵生命，马大则代表在世界之中劳碌劳动的生命，而修道院的那种沉思总比俗世的劳动更高尚，更值得我们追求。但是我想，耶稣那天并不是说劳动没有价值，甚至他不是说做事不比听话更有价值。爱耶稣的人必须听耶稣的话，也必须服侍耶稣，只是有先后次序。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你注意这先后次序，你要如何爱他，遵守他的命令，你要怎么遵守他的命令？你必须先有他的命令，你必须先听他的命令，才可能遵守他的命令。 So the question is， 问题是做事或不做事。基督徒需要属灵分辨能力。 I wish I, you know, 我希望我在讲到的时候，总是能告诉你，你做这个，你不做那个。但是你们是有圣灵的人，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应该能够分辨做或不做。我们也需要主耶稣提醒我们做或不做，更要提醒我们，没有一件事是必要做的，没有一件事是他需要我们非为他做不可的，只有一样是不可少的，但没有任何事工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成了那种你都看过在教会里忙东忙西，在聚会的时候很忙啊，这已经听到听很多，他不需要再听到，但是他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繁忙，搞音效，搞儿童事工，搞伙食，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听主耶稣的道。你们都看过那样的人，就是那种忙到不需要坐下来听到 就是那种总是在为主做工，却从来没有得着主耶稣的人。玛利亚那天她不做事，反而她坐在主耶稣的脚前。这并不表示玛利亚她不需要为主耶稣做事。不久之后，在另外一个筵席上，玛利亚要用极贵的香膏抹耶稣的脚，而且她用自己的头发抹耶稣的脚。为什么？她要预备耶稣的身体，为她预备安葬。耶稣自己说，所以耶稣说，由他吧，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是他玛利亚应该趁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为我做一些事。你们的慈惠事工可以等，你们的穷人可以等，你们的肚子可以等，什么都可以等，什么都可以失去，什么事工都可以放弃，为要得着基督。玛利亚得着基督上好的福分，因此他才可能为基督舍去他自己最好的。马大呢？这女人在教会历史上，我怀疑，我猜可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马大，马大，马大有没有听耶稣的话？马大爱耶稣，他怎么可能不听耶稣的话？你知道，除了彼得以外，只有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只有他说，马大是第一个宣认耶稣为基督的女人。你觉得耶稣会容许一个不全心全力全意爱他的人宣告他的身份吗？耶稣素来爱马大，你觉得马大爱不爱耶稣？耶稣至少三次去马大家里，路加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你觉得每一次经文三次，每一次都特别记载马大接待耶稣，马大伺候耶稣，是出于偶然的吗？还是福音书的作者特别纪念马大这个女人，以及马大这个女人为她的主所做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儿子，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多人。但是感谢你儿子，他不止服侍我们，也容许我们服侍他，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服侍他，我们就有份于他，我们就得着上好的福分。也愿我们总不忘记，我们若能够为他做什么事，都是他赐予我们的能力为他做事。若我们为他做事，心中却充满苦毒，没有喜乐，也自以为大。如果我们不按照他的规范做事，为要做事就抄小路，或者凭着自己的意思，只因为没有我，这事工就不成立，这事工不能不做。就求你夺走我们手中的事工，求你叫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些一切叫我们分心那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就是遵守你儿子的命令，爱你儿子的事。那些高举自我的重要，却失去那不可少福分的任何事情任何事工，天父愿你败坏那样的事工。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